Part 3. Listen and respond. What are they saying on the phone? A. Listen to the phone dialogue. Place a circle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 or an X if the statement is false. 一 喂，安童，我是小玉。明天是小王的生日，我们请他吃饭好吗？ 好啊。明天是小玉的生日。二，喂，请问是小玉吗？ 不是，我是她妹妹。请问你是？ 我是她的朋友安童，我想问问她花莲哪家旅馆比较好。安童想找小玉吃饭。三， 喂，安童吗？ 我就是。 安童，谢谢你跟小玉帮我过生日。 不必客气。安童跟小玉帮小王过生日。四，喂，小玉吗？我是安童。 安童啊，有事吗？ 小王说他收到奖学金，他要请我们吃饭。 太好了。 小王要请小玉和安童吃饭。